曾经一无所有，苍痛苦辣心酸，漂泊天涯为创业，四海为家就上船。山转水转心不转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眼睛望开来，穿遍双手苦拼，风吹浮云走万里，数到千丈不离奔。天边地边心难辨，我是客家人，我是客家人。 你家唱不够的家

山岗，空中回响时代的足音，田野飘来醉人的芳香。 请听《冰雪世界》。